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访问了万景台，少年团代表还参观了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、青年运动实际馆和科学技术殿堂。